在一个小山村，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，屋子里长满故事，含笑中冒着乡音，一声声勤劳善良的父老乡。